是温暖的宇宙，我这颗小星球就在你手中转动，请看见我，让我有梦可以走，我为你发了疯，你必须降临。我勉为其难，不如我们现在好好的散。苦是一种答案，爱情竟然是一条船。我心以为地久天长，爱到最深处心如火烫，我自己都无法阻挡，希望我的心就是你最想到的地方，希望这是上天给我最慈悲的下场，我自己都无法阻挡，一个人独自面对整个世界的伤，就让泪水流出眼眶，流过你的肩膀，留在你的心上。是一条船，我心以为地久天长，爱到最深处心如火烫，我自己都无法阻挡，希望我的心就是你最想要的地方，希望这是上天给我最慈悲的下场，我自己都无法阻挡，一个人独自面对整个世界的伤，就让泪水 我自己都无法触达，希望我的心就是你最想要的地方，希望这是上天给我最慈悲的下场，我自己都无法触达，一个人独自面对整个世界的沙场，就让泪水流出眼眶，流过你的肩膀，留在你的心上。 风吹乱月光，生如竹房，金牛隐藏，谁人笑我悲苍，被命运折断翅膀，坠落深渊万丈，记忆被封藏，这风雪多嚣张，就算再被践踏也不愿忘，我会越挫越强，这呼吸是热，这心跳是梦，一点一滴眼泪一生一世的跳跃，我眼中光泽点燃着希望，不能不下死，我愿 天与色，摆脱命运的作弄，我知道我要什么，有一份难言的感动，用所有情绪柔和，何必再无谓的思索，这世界有什么好值得，如果没有你，我眺望远方的山峰，却错过转弯的路口，蓦然回首，才发现你在等我，没离开过，我寻找大海的尽头，却忽略蜿蜒的河流，当我溺水行舟，你在我左右，推着我走。爱，我太不由，因为爱满足了所有，生命中每个漏洞，你都用真心不疯 Right now， 就从这一刻，我要拥你在怀中，给你加倍的温柔，为你唱一首专属的情歌，请听我说，我眺望远方的山，我错过。 己一生，叫我心碎了如何伤过重生，叫我怎样抹去时光留痕，再为希望点一盏灯。思念片片落地为尘，不自觉我已踏入其中，越陷越深，静静梦你就足以兴奋，宁愿这我痴心等了又等，爱着你爱得真，爱到尽不尽风雨一阵，只因我会想着那世上情人暗夜孤身，爱着你爱得深，要不我怎么换你今生，握你在我心怀不曾去摇摆，我不会就这心要有期待。 只是在宣言美丽，热闹的 手。